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该有他， 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呀，很搞笑，你说的也很可气了。山东的聊城高速路上出现一个车祸，车祸不是很严重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宝马车的司机就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下车用手机拍摄，这个宝马车的车牌号还被遮挡了。 哟。 他那笑嘻嘻的拍人家那个车祸现场 啊， 结果呢，警察呀是一眼就看他了， 嘿，拿他当车祸现场了。 这的号牌就是违章占这应急车道，数罪并罚。 这边这事儿呢并不是很大啊，双方有保险。你那边那事儿呢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那位同志过来一下吧。 警察眼睛真毒啊。 两项并罚，一共扣18分，还得罚款400元。 哇，这400元倒是不多，这18分可不好凑。 你不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吗？ 哎，这回事儿真不 是一回大事儿。 你所以这事儿搞笑不搞笑？ 哎，这就是说这个忘了自己的身份了。 又回到那个话题，你永远得知道你是谁，你要去哪儿，干嘛来的。 人生三大拷问。 哎，关于人生拷问的话，我最爱看的一个节目啊，就是社会现场法治现场了。 哦， 那里面老有对人性的拷问。 哦，老拷问人。 哦，你不信你看下面这条啊。 嗯， 社会现场。 现场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这是我们的现场记者柳包瑞。 哎，各位辛苦。 最近柳包瑞深入了一家广州的公司，探听这么一条消息回来报道。 哎呦我的妈呀， 深入探听去了，这记者真不容易。 在吗柳包瑞？喂， 哎， 我们 打电话的， 通信中断了，刚才啊画面虽然在，但是一直没出声。 4G 信号不稳定。 柳包瑞，请讲。柳包瑞，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这公司啊有一个内部的要求，要求每位员工每个月要走路步数要在18万步以上。 嚯，瞧给刘华瑞激动的， 受得了吗？走得了吗？要换您，您撑得住吗？ 那走不了怎么办呢？ 走啊，每天6000起。 嚯， 走不到怎么办呢？ 问你走不到怎么办？他不正面回答问题。 走不到，他相应的这个奖励机制。 走不到，刘包瑞，喂， 哎， 您注意信号，喂， 哎， 这是注意信号，这是注意说内容啊。 奖励你什么呢？奖励你吃罚单，差一步扣1分钱。 嘟嘟嘟嘟的， 刘包瑞挂了， 总算说明白了。 喂，刘， 这社会现场就看打电话。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的这条新闻呢是我们的前方记者柳包瑞通过电话连线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这条消息呢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个上班族凭什么我们每个月要走18万步，少一步还扣一分钱，不明白。 就这一句不明白就完了，这就算点评了，这电视台能不能请几个有见识的评论员。 我们采访了公司的员工，请听他们的观点。哎呦，我觉得吧，你看每个月的任务是18万步，老板的这个要求我们平均算下来是每天6000步，看上去虽然不多，但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员工，像我就是负责人力资源的，我主要工作都在办公室里，然后我上下班可以坐地铁，为什么我 谁问的 我还要每天走6000步啊，不明白。 我也测试过了，我正常上下班每天走多少的步数，大约是2500步，2500步和6000步差了3500步，那3500步我找谁去啊？干嘛定这样的制度？我不明白。 关键是这样的要求，他是按1个月30天算的，这个没有休息日啊，要扣除休息日，每天就得走8000多步，365天，这达成还没有奖励，要不然我交罚款，我不明白。弄一公司不明白就解决了， 看来整个公司都沉浸在不明白当中。 这叫不明白公司吧， 这种不明白的氛围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们的现场记者柳包瑞都不明白。那么下面我们也进行了接访，我们听听其他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哎，我觉得鼓励大家健身，哎呀，是好事。 怎么了这事？干嘛呢这是？ 我健身呢，这不是每天就6000步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公司的身体都好了。哎呀， 这位身体不怎么样，老黑呀黑呀， 干嘛在这打井呢？是怎么着？ 也是为你们操心嘛，对不对？哎呀， 这不行了吧？ 上班累成狗，下班还得走，什么日子啊？ 你好，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事儿的重点不在于每天走多少步，而在于公司能否以步数为依据惩罚员工，这个事儿它合不合理。 是的，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法呢？ 记住，我说的是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是一个说法，合不合法是有法律依据的。好，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律师事务所的刘律师。刘律师您好。 哎，您好。 如果公司强制以步数统计作为考核工具，并据此来罚款的话，那么您认为在法律上是否有依据呢？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特别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好，谢谢。 这叫什么分析？这律师。 好，我们又紧接着请到了王律师啊，你好。 您好。 您认为此举是否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呢？ 哦，这个我对着哪个镜头说？ 哦，就我就行 啊，对着您是吧？啊，这是吧？啊，没有。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现场，感谢王律师回答的非常丰富有趣。 这俩字啊，倒真有趣，不怎么丰富。 我们第一个现场呢就播放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社会现场。 好，第二现场的。 谢谢。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社会现场。今天我们的现场记者柳包瑞来到了重庆，在一所高校当中带来了他的现场报道。 我又上重庆了。 喂 喂， 柳包瑞吗？ 是我。 请把您在现场所感受到的告诉我们电视机旁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在侧面看电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到底是什么信号不好？ 电视机。 好， 请继续。 好， 看来对讲说的这是。 好，我呀在一个高等的学府，这个学校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女生 太多了，都是女学生啊。 看见什么了？这是， 都是祖国的未来，都是祖国的希望，都是祖国的明天。哎呀，当然学校里边也有男生，但是女生多男生少，就把男洗手间改成了男女通用洗手间。 刘老师，您是说就是把男厕给改成了男女共用的厕所？ 对呀。 喂， 又断了。好嘛，一出事故就问。 好，这个事情呢，刚才柳包瑞给大家描述了一下，学校里确实是女生多男生少，所以呢男生的厕所改为了男女通用。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 什么状况？ 咱们也看一下这个小片。 怎么了？ 哎，哥们儿，走走走，一块上厕所去，走走走走走。 上厕所还拉人啊？ 哎，哥几个走，打球完上厕所。 我头回听师说 有约吃饭的，哎，有约学习的，哪怕就约洗澡的，就没听说过约上厕所的。那什么，我和你们把着门，你们先去啊。 哎，不对呀、啊， 把门， 这不是女生排队呢？改了， 这不写着吗？ 吓死我了！ 什么叫吓死了？ 我还以为取缔了咱们男厕呢。 这有取缔的吗？ 不能取缔男厕。 我听说改造，他妈男厕都取缔了。 这我们也能上是吧？有就行，有就行。 要不然我说给你把门呢。就这门咱我看住了，来，快着快着快着快着快着快着， 好家伙， 他们女生能快着吗？我问你能快着吗？你什么时候拎着包不是在门口等你？ 哎，我说你在屋里吧，你别出那么多话了，行不行？ 女生有在外面拎着包等你的吗？不是咱们拎着他的包在外面等他们吗？ 好像也有吧。 太少了，太少了， 他等都是催你赶紧出来。 女生上厕所真慢， 哎呀，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了！哎呦，男厕所门口有女生排队，吓得我都没敢洗手。 洗手你怕什么呀？ 洗手我怕让他们看见。 你怕走错了吧？我一开始也是，我觉得还是分开使用比较好。 对，尤其洗手。 慢呀，咱们学校里边啊，就是女生多，女生多的那个比例也比男生多不少呢。 给他们多建几个小屋吗？ 这哪儿有地方啊？ 打着隔断也行啊， 流动也可以啊， 就跟那群租房似的。 我刚说上着那外边这叽喳喳乐什么的，我也不敢了。 你上厕所听不了人别人乐呀？ 不是有压力，女生在外面 一乐，你有什么压力啊？ 你也是人家乐人家的， 对呀、啊， 你就让人家乐一下吧。 你出门多不好意思、 啊，你别出门啊！你等他走，你再走出来不完了吗？ 那我脚都麻了， 我好几回都晃神，你知道吗？ 这有什么可晃神的？ 这门一开，女的出来了；门一开，又男的出来了。 你进去里边没人不就完了吗？ 干嘛呀，魔术啊！ 我怕我一进去出来我也变女的了。 哎呦，你这是想瞎了心了。 哎呀，你怎么考上大学呀、啊、你？ 一个玩笑。 考上大学是个玩笑。 那么这个现场给大家播放完了呢，侯宝林我也觉得男女厕所呢确实分开使用比较好啊，毕竟男女生在一起，当然他们不是一块儿同时间上厕所啊，在一个空间先后上厕所也有一定的不方便啊，所以呢学校如果说女生多的话，建议多建一些女厕所啊，就像有些电影院现在也已经进行了这样的改造，女厕所就是明显多于男厕所嘛，女生那里面空间更大一些。 可是影院的座位少了。 那社会现场呢就先播到这里，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三现场，社会现场。 谢谢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第三社会现场，我是侯宝玲。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三现场呢依然由我们的场外记者柳包瑞带来，他现在呢在江苏，我们连线一下他。 哪儿都跑啊。 喂喂， 天点视频设备不好吗？ 喂喂， 听得见我吗？听得见我？听，喂。 两边互相听不见。 喂，喂，喂。喂，好，听到了，听到了。柳包瑞，请介绍您那边的情况。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在一个哎当地呀、啊、很高档的一个酒店。哎，酒店有一个大堂，有几位大妈。跟这儿跳广场舞。 为什么要在这儿跳广场舞呢？ 因为外边天气不好，下雨坏天，转战阵地，换到大堂里边继续跳广场舞。 那么他们跳广场舞的时候就没有别人来劝阻吗？ 拦不住。 什么叫拦不住？ 把现场给我们调出来看一下。 啊，听啊， 这是广场舞啊。狮子怎么是大妈？这跳得起吗？这个我大妈妈够时尚的。 人上我的车，上我的卡路里。好，那么我们将现场切回到演播室。这个举动确实是惊呆了我们所有人。 可是没我的事儿了，而且那边可别直播再播出去啊。 忘了摁了。 完了，他可播出来。 这个举动呢，惊呆了酒店的工作人员。这群大妈大概有十几位吧， 陆陆续续走进这家酒店的大堂。十分钟之后，他们做完准备的工作之后呢，跳起了广场舞。那么工作人员有没有劝阻呢？确实是劝阻了，可是没有什么效果，最后只得报警了。那么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阿姨们仍然自顾自地跳着舞。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们是怎么表现的呢？请看。 哎，你们不能在这跳舞啊。 那不号召吗？全民健身呐！ 健身也不能到这儿来健身。 哎，我们是隔壁邻居。 您别冷挨挨的。 远亲不如近邻，借着用一下。 这借用，您得跟人说好啊！啊， 我们不是说没接没完，就一个小时，跟这蹦那会儿的室内健身、有氧运动。 三儿，我们这外边到时候呼吁这个了，完了我们身体不好。三儿，你。家里你有老人啊，打小看你长起来的，您忍心就把我们轰出去吗？ 那你们可以通过社区或者物业联系酒店方。 你怎么说话跟你家里都不一样了都？ 我现在执勤的。 你以前不怎么说话，就这么几天，三儿至于吗？干嘛那么紧张兮兮的呀？ 那个别人协调一下。 哎，我跟你说，三儿，这个，哎，三儿别走啊，三儿。这酒店是不是位置在我们小区里？那我们就是业主，对这个酒店有使用权利啊！这你们家来也可以跳啊，是不是？也不是光我跳。 不是，在小区里不假，但不能是这样，你们就认为自己是业主啊？这不真不是酒店业主，你们。 哎，我说经理，我说小五，我跟你说， 都是一家子，我说那么横 的，你可不能这么着啊！这么办事，阿姨们可不支持，哎，受不了啊！这身体到时候弄坏了，你谁负责呀？哎，这关心不关心老年人了？啊？老年就不是祖国的花朵了 啊！同意同意，远亲不如近邻。 哎、小五， 今天您就在这儿跳。 好， 打明儿个您要来，我们可就要管了。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您这个情节不算严重，所以呢，从下次开始，您要再有这样的行为，您就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就处以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小五吃炸药了， 哎呦，幸亏小五替我说了。 最后警方表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规定，这群大妈呢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的会处以罚款或者是行政拘留。但这次呢就算了吧，反正他们跳了40分钟才疲惫的收拾东西离场而去。 真惹不起啊。 哎呦，今天跳我这一头汗啊。 谁让你来了？ 没事，他们酒店有健身中心，那儿能洗澡。 哎呦，他们这儿还有厕所，想去就去。 走走走， 啊！掉坑里。 我们的场外观众也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哼，占车位，占篮球场，占马路，占摊位，哎，反正说什么不好使都，能不要脸就绝不要脸。 哦， 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社会现场。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我是侯宝林。连线一下柳包瑞啊， 还连线呢？ 喂，喂， 喂，报名的报名， 喂， 喂， 喂， 哎呀，行了，关了吧， 喂。 这是真情投入， 没有你这样笑话吗？ 你们俩，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怎么了？ 他，嘿，我找他去。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那都没得说了。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不断，娱乐72变。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了。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犹如一点天真。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希望和。

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 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亮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东 方， 街坊 最亲近，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公安局，王队， 嗯， 这个嫌疑人呢，咱们已经抓到了，但是呢，一直又不肯开口，他因为涉嫌职务侵占，所以呢。他如果不开口的话，咱们很难取证。 好好做他工作，好好跟他聊一聊啊，拿出你的能力来，我相信你，小陈啊，你有这个能力，你是咱们这儿预审科里最棒的，好好去找找。 队长，最棒的是你。 啊，我现在不是不老从事一线的工作吗？主要是你啊，我还有别的案子。 那您的意思，我跟他再聊聊。 你再跟他聊聊。 要不要熬咬？ 我刚夸完你嘴好啊，你不能现在就心慌啊。 我是想啊，等他疲惫不堪的时候，我这会儿咔嚓一开门， 他就趴下了， 把他仅有的一点意志力摧毁。 咱们还是要抓紧时间的，咱们破案还是讲究一个效率的， 哦、 知道吗？ 当然，我觉得方法、技能和效率并重。 我让你跟我探讨来了是吧？ 王队，我这就去。 哎， 嫌疑人，叫什么名字？ 您那儿不都有吗？ 问你你就答，怎么问你怎么答，叫什么？ 叫王大锤。 叫什么？ 大锤。 是叫王大锤吗？ 啊， 你再好好想想。 我名字我还 用想？不要跟我们这是玩捉迷藏。 我没躲着呀。 好吧， 你都抓我了。 啊、对的对的。 哎，你们那儿有警官？ 谁选谁呀、啊？ 不是， 好好听，问你什么答案什么，好好待着吧你。别走。 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是什么？你很清楚的吧？ 对，问你呢。 就是坦白从共犯吧， 不用害怕，我们也不会对你实行其他的。 我没害怕，你们这没溜的警官老 是说谁呢？老戴， 严司令， 问你什么答什么？ 问你了吗？ 让你对我们做出评判了吗？他没溜， 谁跟你们聊？ 说什么？别说话，问你再说话。 碎嘴子， 你怎么问你怎么说？ 你说先问吧。 你问他来那么多这个嘛事？你还有理了是吧？ 不是你们说 吗？你是犯罪嫌疑人，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是嫌疑人 的。问什么答什么？问你了吗？ 我 别紧张啊，还是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啊。 你们这儿喝水， 来倒，给你倒点水。 倒点水。来， 你不要不开口，你毕竟涉嫌职务侵占，是吧？你到底怎么进行的职务侵占？你必须得给我们交代一点。 来，老陈喝水。 其实我们手上有资料，有材料，看你怎么交代，主要是看你的态度。 我们说跟你说，性质都不一样。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能有交代什么？你们都知道了，你们都知道，你们还不…… 对不起，背到地上 了。哎呦，我这心脏啊！ 别紧张， 我说你们，哎， 别紧张， 有医疗室没有？哎呦， 那么12月20号你在哪里？ 我在哪儿？我 在哪儿？ 你站那里，别想，快想。 哎呀， 又掉地上，又掉地上。 我刚想起都给我蒙住了。 不要被外界干扰啊，集中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好好的想想。12月20号， 问你呢。 啊，我在家呢。 在家？ 在家。 那天去了趟银行吧。 去银行呗，你们都知道，你们还问我？ 我们说跟你说 一样吗？ 对呀、啊，啊对，别掉地上。 你别老跌， 老王老王，你那个杯子盖儿啊，不然那就裂了。 对不起对不起，不会不会有下回的。 咱们不多说，你把这两天情况先写个材料是吧？晚上我们再过来啊，走吧。 怎么我还写一个材料？ 你写的？ 我不识字。 哎，王队，这个很难突破呀，这个嘴太严了，这个。 哎呀。你这个态度嘛，就是有点推卸责任了。 没有啊，那我真的是。 你以前的公关怎么拿下的呀？ 绞尽脑汁，我这。 你呀、啊，这样回去呢，想一想办法，好好的公公关，犯罪嫌疑人什么特点，跟他好好的再从他的喜好上突破。 啊，我想想，我想想，我就再访亲巡友的问问啊。 访亲巡友，别抽了。 哎，王队。 哦，想起来了。 好像他很爱看《红楼梦》。 好嘛。这就好办了， 您的意思是， 哼哼哼， 跟他对看，一人拿一本。 哎呀，你成为不了一个优质的警员。 等我再想想。 别做了。 哎，我回去看去，看完了以后啊，我跟他盘盘道。 盘盘道，你这是警察应该说的话吗？ 不是，我说就书中的那些人物，我跟他进行人物的分析。 你想能问出口供来，怎么都行。 好。王队，我先下班了。 这是根本目的。 不是，我要看书的。 行行行，别解释，走吧走吧。 金我算计，太聪明了。反正就在这位置，一模二说的下属员，讲不讲白玉王中击中啊？ 哎，是是，干嘛的？哎 哎，王队王队，我这背背一下背一下，到时候跟他应对的时候，咱们别让他制住了。 制住？ 问住了呀，就是。这不能比他懂得少。 不是你干嘛？这又不是考试。 行了，我准备好了。 你行不行？不行，你就休休息，我来啊。 那您来。 我就这么一客气。 可以。别人。 说你呢？ 叫什么？ 啊？ 叫什么？ 我说你们怎么都又问一遍呀、啊？ 看你两次说的一样不一样？ 多信我自己叫什么不知道？ 叫什么？ 上面写着吗？ 叫什么？ 王大锤，快说。 什么？ 王大锤。 王大锤。哦。王大锤。 哦，对了， 听说你很爱看《红楼梦》是吗？ 啊，怎么了？ 哎，《红楼梦》这个书好看呢，是咱们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啊。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了章回体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哎，它又叫什么呢？ 我说你们这智力测验呢，是怎么着啊？ 问你呢，问什么答什么。 那怎么叫《石头记》？ 答对了， 这还是智力测验？不是，你 加十分。 你们要说点没关系的啊，我就不做回答。 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线索啊，刻画了贾宝玉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人性美和悲剧美， 对吗？ 对 对吗？ 对对对对对， 又答对了啊！ 答对了。王熙凤是贾琏的妻子，王夫人的内侄女，贾府通称凤姐、琏二奶奶，对不对？ 我说警官，咱问点，你要不问我就不答了啊。这不是你问、 哎，我觉得呢，你的个性上面跟他有相似的地方。 我有什么相似的？ 这个粉面含春微不露。 你说长相一样？ 你的这个外表啊，看着是个白面书生，但是呢， 怎么也像不了王熙凤。 这个微不露，你知道吧？ 微波炉。 微在里头不露， 微在里头不露， 就不露。 你是这个微言型，但你不外露。哎，大锤呀、 啊，干嘛？ 你这么聪明。察言观色，机变逢迎， 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吗？ 你用在正地方，对吧？你别跟王熙凤似的， 不是我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法律在上，人人都得服法认法。 哎， 你想清楚了吗？交代一下吧。 啊？ 哎呀，我说小陈，你都聊什么了吧？半天今天， 王队可， 你真不行。哎呀，你外边待会儿，待会儿的。我说你就是犯罪嫌疑人。 我王大锤，我叫王大锤。对，我叫 王大锤。谁问你了？ 你问不问？问两遍了，我怕你再问 一遍。你的事情啊，我已经了解了。 啊 啊，是这样啊，你呢交代不交代， 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事实， 那就不 我们是重事实不重口供， 没关系， 我们只是给你一个机会 啊。 我们的政策你也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要以为你很聪明。 我不聪 明、很多自古以来自认为聪明的人最后下场都是很悲惨的。 不是， 你比方说《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他自认为自己很聪明，当然确实他也很聪明，掌握着荣国府这整个的家产。那么到后来怎么样呢？ 哎， 最后不还是很悲惨的死去了吗？所以就是告诉你，你这样扛着是没有用处的。你不要说话，听我说。哎，你替他们扛，到最后他们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 不是我说， 关到起来，你所有的罪名都归在你一个身上，你至少判个十年八年的，你也出不去，最后你就死在狱里了。咱还说王熙凤， 我说。 听见了吗？他说， 我 说王熙凤， 我说我别说王熙凤了，我都说。 那说说贾府怎么回事吧？ 还是红楼梦啊？ 不是，说说你们那个贾的那个府里的事儿。 完了，全撂了。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啊，但我们表演是很夸张了。这个警察啊，为了让女嫌犯招供，与他聊他最爱看的《红楼梦》，哎呀，这个令对方真的是聊到崩溃啊，所以呢，最后伏法认反了。这位警察名叫邓浩杰，平时呢跟普通的中年人一样，很难引起你的注意。不过呢，他可是号称广州最会跟嫌疑人聊天的警察之一，可以叫阅人无数，善于察言观色。这位警官说了，审那个犯人啊，就是一个涉嫌职务侵占的女犯人的时候，起初啊，他始终不肯开口。后来呢，我得知他的爱好是红学研究，于是看了两个通宵的《红楼梦》，并有意识地记住了小说中对王熙凤之死的评价：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后来我跟他聊，直接讲一些感同身受的想法，也让他知道自己千算万算肯定是要坐牢，因此他心里崩溃，全说了。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心空明，家富人民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一圈圈半世心，三四等将近呀，一场欢喜湖北行，叹人世终难定，终难定。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把你们封闭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人一走灯一关，谁都不说话？ 有啊，每天晚上十点之后都是这样，你知道吧？第二天天一亮再一起床。 不是你正常睡眠，就是长期的给你这么囚禁在一个黑色的空间里。 哎呦， 你想象 小柱出来之后就再没有这样的经历了，应该是。 是我出来之后大磊就没有这样的经历了。哎呀，对人的心理素质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咱们仨谁素质最差？ 那小柱了。 嗨，这个你不能这么问， 没错， 你得问咱仨人谁嘴最快。 占便宜。 那说到心理素质呢，我觉得是王磊。你们怎么跟我讲了？ 没人跟你讲， 不用抢，因为这是证明我心理素质好，这些年在电视台。 对呀、尘封多年的王大磊 开开这味儿就香。 你心理素质我认为在咱们仨里面较弱，比如说咱们 他还较弱。 我怎么弱了？ 不是，咱们看那些恐怖片啊，禁闭岛什么的，他都是这哆哆嗦嗦。 这方面可能我弱，但我有强的呀，别人骂我不往心里去。这 对不对？ 挖乎你呢？ 挖乎我不当回事， 讽刺你呢？ 损我就那么就这么着了，该吃吃，该喝喝， 拿你打岔。 哎，岔去吧， 哪里开心？ 开吧。 数落你？ 数落吧。 我说这个话是为什么呢？就是你让咱们胡同里面有一位开一买卖。这买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招贼。 嘿， 那首先说他这地理位置啊，相对的呀隐蔽一点， 其次呢卖东西值钱， 对， 这偷了都有用， 说对了， 而再关键一点， 大金六子， 大金六子，这年头是还端着大金六子卖，都是什么手镯项链， 你别看卖不出去，但是呢搁那一腰还真值钱， 真沉。然后再有一点最关键的啊，监控的这些措施不力， 真让你说着了， 没有防盗措施啊，门都不锁，进门就拿，也没人， 正好是一拐角，这边摄像头到这儿截止，这边摄像头到这儿，那边摄像头到这儿截止，就把他这个角空出来了， 三不管地带。 哎，有个贼啊，进来了以后啊，两边都拍着了，这边拍着左腿，这边拍着右腿，没脸，谁都没拍脸， 哪个贼还要脸呢？ 所以呢咱胡同这位啊，陈大哥急了，说怎么办呢，我怎么老丢东西呀、啊、我这没法活了， 丢东西就没法活了，你买别开着不就完了吗？ 了不得了，又丢东西了。 我替小花解释一下啊， 嗯， 他老丢东西，老抓不着贼，他安装这个监控设施呢，又怕这个贼发现，他就想啊，捉贼捉赃，你懂吗？王大磊， 哦，抓奸抓双， 哎，为什么捉贼时候得抓双呢？ 你抓双啊吧， 就是说把贼也抓着，把赃也抓着， 那叫抓赃， 对不对啊？ 嗯， 所以呢，他呢就没用摄像头。 啥更抓不着了， 也没上锁啊，不、 没上普通锁， 对，但是他这回啊，他的这个你听过杨家将吗？ 长着呢，哪段 听完了杨家将，哎，里边有一个大破天门阵，天门阵呢、就是说他一阵一阵破108阵，他里边有消息埋伏，有脏坑净坑梅花坑啊， 你说这不是天门阵，这是三侠五义中萧楼啊， 哎，对对 对，就这意思。 那个看过射雕英雄吗？ 看过， 记得吗？ 看你说哪段了。 靖哥哥和黄蓉、两个人进了个洞，蓉儿妹妹受伤了，一会儿骷髅出来了，大栅栏下来了，嘎吱嘎吱的压着腿了。 你说这个情节，我那这两本出来我一次都没看。 哎呀，怎么没有啊？黄蓉和靖哥哥， 西游记里倒是有。 对呀、啊，进了白骨洞，然后智取生辰纲， 啊，行 碰见贾宝玉， 哎呦，行了。你们说这叫乱乎，说了半天就直告诉我想说什么。 这位啊，陈大哥把他这小铺改成个密室了。 哦，明白了。 你见过那个逮耗子那笼子吗？ 明白，就是他这个地方啊，不做黄金买卖了， 哎， 改成密室逃脱了。 他不会让你逃脱的。 对，还是那个店，拿这个贼呢，就当了小白鼠啊。 比如说贼进来以后啊，以为摸这面墙没关系、实际上 他偷了好几回，他熟悉了，进门先开灯，结果这开灯的开关是开灯的开关，但是到这儿这会儿不是开灯的开关，他是开别的开关。 哎呀，这他太乱了啊！你就说改了就完了， 改了，他一看这开关灯没亮，嘎啦啦啦啦， 又炸了， 下来了，链子下来了， 金镯子改金链子了， 金链子了， 铁链子下来了。 哎、 他以为这面墙是真墙，往上刚一靠，轰隆隆隆隆隆， 倒了。这我知道，这情节我看了啊！紧接着，唰滚轮刀转龙斗， 万箭齐飞。 哎呦呵，贼万箭穿心了吧？ 没有，当然了，这个都是我们的想象啊，他那儿没那么。 小花，咱俩说半天 编故事蒙我呀？ 没那么邪乎，有机关，但是没有我们说的这么复杂 啊。对，反正是他这个所有的门全是单向开的了。 单向开， 就是说他进门他能推这门吧，他能给推开，等到的门那边把这门关上之后再想开，开不开了， 双扇门单扇开， 自己破闷自己猜 啊、 哎，他只走啊走啊走啊走，他给自己啊逼到一个卫生死角上了。 卫生死角全是垃圾。 我你能明白那意思就行了， 就是给自己关起来的吧。 哎，对了， 哦， 他开始也急呀，开始是先跳，完了发现这打不开门，然后就开始 他自己跳，当然打不开门， 在哪儿跳也打不开门， 撞门。 那你想怎么办呢？ 踹门，后来发现这怎么踹不动啊？ 对呀、 啊，拱门呢？ 一敲，双层钢板加固。 嚯！ 这个时候，小偷发挥了他优良心理素质的一面， 哭了， 等死， 盘腿一坐。 嚯！开始用别的了，法术， 想主意啊，叮，撬锁吧。 叮，还想一下，这是想出来了， 想出来了，想出来了。 但是撬了近一个小时，只打开了一道门。 那也是门呢，开一道门就行。 哎呀，开一道门就行吧。 哎， 结果呢，就更进了一个死胡同了， 又一卫生死角。 哎呦喂，

那就不是件省心的事儿，还好有我在那守着门。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你快乐吗？